这场比赛看到了了不起的东西呢。这是余温州最后对迎风布阵这局比赛的点评。至于其他，要说魏琛的水平的话，6年前余温州和黄少天都已经领教过了，那时两人还是训练室的毛头少年，而现在两人都已经是联盟中的风云大神。魏琛却已经是30好几。 放职业圈里绝对独一无二的超级老龄选手，对于老龄选手现在的水准，两位大神挺有默契的，都没有进行什么点评。这局比赛不出意外的以迎风布阵的胜利终结了，众人的八卦心理得到了满足，正准备散去，但这上传的比赛录像当然是把中间的等待时间直接掐掉的。 十分迅速的就转去擂台赛的比赛，星星出场选手韩嫣柔。蓝宇众选手的眼睛顿时又亮了。电子竞技周报上可见，这韩嫣柔的操作者唐柔是无死角超级大美女，虽然没有配照片，但是电子竞技周报一向诚实可靠，不像地方小报那样会胡编噱头夺人眼球。 电子竞技周报敢这样说，这妹子绝对是可以拿得出手的。美女，美女！蓝宇的选手们纷纷叫嚷着，刚刚准备散的，立刻就又围了起来。那劲头比刚才看到他们的老队长比赛还要兴趣十足，甚至有人开始口没遮拦的开始吐槽，说蓝宇战队舰队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没有个妹子。 这话倒是属实，比较传统的四大强队，嘉士、霸图、微草、蓝宇，就蓝宇战队始终没有过女选手。霸图和微草，你别管妹子是不是主力，终归是有的。嘉士就更厉害了，第一漂亮女选手就在人家队里，这事儿提起来，不知多少选手羡慕嫉妒恨着呢。我说，差不多行了，晚上还有比赛。 都训练。余文州一看这帮家伙八卦起来还没完没了，终于不能再忍，开口阻拦了。众人一听队长放话，顿时没人敢再废话，吐着舌头纷纷散去，各回了自己的位置。黄少天的电脑上比赛却还在放着，这家伙转过头来，一脸一本正经、特别严肃的表情说：“ 这个妹子水平好像不错，有可能会是我们未来的大底。” 那等比赛完再关心吧。黄少天随即也服从了队长指示，关闭了他们原本绝不会去关心的挑战赛比赛录像，也开始了比赛日要进行的调整状态的训练。电子竞技周报在职业圈里引起的反响，主要就是以微草蓝宇两队为主，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两队各有一位当事人在这惺惺阵中。 至于其他队伍，看到了这条新闻，却也不会太去留意。这才是挑战赛的第二轮，现在就把星星当做假想敌，那未免有点正事儿不干了吧？联盟这19个对手还没研究过来呢，更何况了，这赛季挑战赛里有嘉士战队，要研究也该是研究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的嘉士战队吧。 这正是曹广成所料到的星星战队的无奈。虽然实力不凡，话题也多，但是因为嘉士的存在，星星总是会被人当做一个过客。职业圈里暂时没人去正眼瞧他们，玩家堆里眉飞色舞的议论一番后，却也会因为嘉士的存在而为星星感到遗憾。说实话。 即便是为了围观那些打脸党的笑话，站到星星这边的人们，心底里也并不认为星星能够战胜嘉士。然而，真正的当事人嘉士战队此时的心情却不像这些围观者一样的轻松。星星两回合轻取无极战队，让陶轩不得不掂量一下，对嘉士他们是不是该再加些重视。 陶轩此时满脑子都不在自家战队，嘉士连续两轮都遇玩家队，根本没什么可说的。倒是星星战队经受住了无极战队这样的考验， 让陶轩想不关注都不行。关键是两家要是斗个你死我活，最终星星勉强获胜，陶轩也不用这么伤心了。结果星星客场打人个8.5-1，然后主场提前杀死比赛，如此信手拈来行有余力的模样，让陶轩这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哪怕他一再地数着他的家事战队有多少件银装。而后今天看到电子竞技周报上特意给星星开出的版面，心情就更不愉快了。这一周的报道，他们家事都只是上的一句话新闻，而星星呢，居然专门有一块版面在被介绍着。不爽啊，真不爽啊。这份报纸陶轩没看几眼就给扔垃圾桶了，他压抑不住心中的忐忑。明明星星战队配备那么差，选手的水平也没多逆天，怎么自己就是觉得不安呢？陶轩这过得不安，星星那边却是过得很好。星星见报，常先借着这机会拿着新报纸就又上门拜访了星星一趟。他这殷勤的劲头让曹广成不由想到了自己最初被派来 H 市的时候，当时的他也是一有什么机会就往人家市那边凑，最终才和家市建立起了随队关系。如今的常仙让他看到了自己当时的样子，当时的他就和如今常仙一样，心里其实是不懂关系需要经营维系这种人情世故的，只是凭着对工作的热情频繁地复地去跑，这才经营下了这道关系。只是小常啊，你的热情投入到星星这支队伍上值得吗？曹广成有心劝劝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有热情是好事啊，正好这赛季他们这 H 市的采访站也只有挑战赛任务，常先不掀起挑战赛队伍愿意跟那是好事，自己干嘛要拦着？常先到了星星这边的时候，是陈果接待的他。常先虽年轻，基本的人情世故当然还是懂的，首先自然是问候了一下上次被自己撞到的陈果现在怎么样了，再然后表明自己专程送报纸的来意，顺着来意也就把陈果的照片未能被采用表示了一下歉意。 实在是版面有限，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的。 常先信心十足地对陈果说着，他相信这支队伍一定会继续引起关注的。 那感情好啊。 陈果对于自己的照片没登上去也没太在意，让了常先先进来坐。 其他人呢？乐队呢？ 常先问着。他当然不想白来，顺势再来点问题，让自己的资源更充分，不也是很好？ 都各忙各的呢，你今天也要采访吗？ 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 常先忙道，他是希望自然而然地问点问题，真要再来一次正式采访什么的，一来他准备不够，再来正式采访完了又不见报的话，多少有点说不过去。 你随便坐，我给你倒个水。 陈果把常先当朋友随意招呼着，常先倒也希望就是这种氛围，顿时也没阻拦，只不过眼神总是朝房间的二屋撇着。这小区这种排房的房型他打听过了，于是也猜出星星战队是上边居住下边训练比赛，此时的选手们怕是都在自己屋里休息吧。常先不希望一次就所有人过来由他招呼，如果能抓到一两个一对一的聊天似的扯一扯那多好啊。常先这期待能下来个人呢，楼上的房间叶修和魏琛这边，叶修正趴在电脑前忙正事呢。楼上个人的房间也给配了电脑，不过比起楼下训练比赛用的要差许多，这些电脑给配的用途也就是让个人的房间里有点娱乐，比如想上网看个电影电视啥的，自己床上一躺那多悠闲，还跑来楼下抱台电脑戴着耳机未免太辛苦了。叶修此时的正事 却不是在游戏，自然也不计较电脑的配置。此时的电脑桌上面是开了个 QQ， 同时开了两个聊天窗，窗口一闪一闪，显然都在进行着交流。左边的窗口 QQ 名小枪，无极战队的武臣， QQ 名也是用的他的角色，这是很多职业选手都有的习惯，尤其是老一辈的。倒是现在联盟繁荣起来，选手的交易流通也多，有时拿自己用的角色当名，一被交易顿时就显得尴尬起来。不过依然这样做的还是挺多，这也算是对所在战队表忠心的一个小细节嘛。武臣对无极战队的忠心自然是毋庸置疑的， QQ 名多年以来也一直用的是小枪。叶修本是没他的联系方式的，但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人面当然很广，兜兜转转的也算是打听到了。无极战队叶修能打听到的也就是武臣了，至于其他人都是无极战队出局后加入的，和职业圈都没来得及发生交集呢，叶修的高层次人面反倒是打听不到了。君莫笑，武臣看到这个好友申请时也是特别一愣，但是还是下意识地接受了。 你们还好吧？ 好友一通过，对面的消息也就来了。 哼，不是很好。 武臣苦笑着回了一下。他当然知道对方问的是什么。胜利者在之后问失败者这样的问题，是安慰，是挑衅。武臣没急着去下结论。他在这圈也是混得久了，什么也算是经历过。比赛嘛，终归是会有胜负的。虽然结果很难过，但他自认还是承受得住。 你们的战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 叶修随后又问道。这条消息一来，武臣算是彻底明白意图了，这是趁火打劫的家伙来了。